好，我哋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，咁我哋系咪继续讲经济啊 ，Tony？ 要讲啲经济啊，嗱，因为咧我哋上集出咗就系讲嗰个叫做咧1705啦，奔驰国际、其实就系讲嗰只叫做 天人茶 ，即系珍珠奶茶啦吓。咁啊，讲起呢个珍珠奶茶咧，佢真系其实。依幾年來咧，喺香港開咗好多分店啦，間間都好好生意嘅，即係依 個呢間嘢，坦白講係得嘅啲嘢， 係 同埋喺台灣都出名嘅， 係 即係你飲開奶，飲開嗰類嘢你就知嘅，即係你飲落去，你覺得佢唔係似開粉開出嚟嗰啲嘢嘅，所以你飲就會覺得好多人覺得即係好味咯， 因為佢個殺手鐧啊，佢用咗即係茶王唔知某隻編號嚟到做噶嘛，佢個底 咁樣，但係天人名茶咧，其實會有即係如果我哋講一個生意嘅角度嚟睇咧嚇，我哋即係分析一下啦。佢嗰個生意模式咧，其實只係最值錢係乜嘢咧？天人名茶最值錢係佢份特許經營合約，係嘛？唔係你有啲咩配方，因為咧台灣嗰個配方唔係賣斷俾你嘅嘛，你嗰個值錢嘅係一個份合約嘅啫嘛。是不是只是台灣將特許經營權賣給你，所以呢你奔驰國際奔什麼國際都好啦，只要拿到一份特許經營，你就是等於有依盤生意。那他的特許經營權不知道簽多久，我又沒有看這份，即是當時也沒有深究，所以他的經濟模式呢是可不可以即是未來還在一個高速增長呢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就算可以，你一杯珍珠奶茶你下次加可以加多少錢呢？我想是三元以內的價，你未必可以加到十蚊杯啦，係嘛？我諗十加十蚊杯，即刻少咗一半人飲啦，係咪？最多咪加 10% 到，咁變咗咧，佢嚟緊嘅盈利嗰個爆發力啊，即係個增長個爆炸力咧，應該就唔會好大啦。咁加上咧一蚊上市炒到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啦，叫大家唔好去追啦，因為咧第二日咧，我第二日都叫大家可以玩 day trade 嘅，即係如果喺低位可以搏下炒，點知佢喺10:00。就由4.几一直炒咗上去7.9，咁我當時見咗口價咧，啲網友問我，我話唔好啦，即刻要走，因為點解咧？大家就係大戶見到個口價7.9，永遠就記喺個腦對面。你要過得7.9咧，所以跌到嚟4.99叫抵買嘅，因為你個印象係7.9嘛。咁啊變咗咧就唔買得啦，變咗星期一啦，即係講琴日啦，就懟到最低3.0几，咁啊跟住咧今日就試過反彈。衝過上4蚊又落翻落嚟，咁呢只嘢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派貨狀態噶啦，因為咧仲有啲散户會用7.9嚟做印象，上個7.9喎，覺得 諗住 佢會真係覺得會上翻7.9， 蚊都有機會 啊， 覺得 係啊，打個折手值6蚊啦，咁而家我3.几買，喂博5毫子咧，呢5毫子就會令到你輸2蚊，所以咧嚟緊咧係會一級一級咁落嘅，之高幾毫又插又再插落去，聽日。如果我哋節目出咗街咧，我估係會跌穿3蚊，跌到落2.5樓下，係有機會咁樣嘅。跟住再衝一陣，又可能又反彈一下，又再插過。咁啊，依啲股票咧，我奉勸大家唔好沾手。即係咧，即使跌落嚟嗰轉，你覺得抵買咧，你認為喂我走得甩嘅，咁啊恭喜你，你自己本事。但係咧，我哋嘅聽眾其實我都唔鼓勵去買依只噶啦，因為依只咧個莊派緊噶啦。你隨時買係有機會隨時咧就成為咗咧。幫人哋接貨嘅嗰個點心 係，如果大家我補充少少啦，如果大家即係中意睇基本因素啦嚇，咁啊睇翻佢本招股書，咁其實天人茗茶嗰個分店嗰個特許經營咧，就唔係佢主要，即係唔係佢全部業務嚟嘅，佢一部分係另外一啲業務嚟嘅，其實佢係加埋先至夠數就去上而家呢個主板上市嘅啫。 哦，哇！咁啊，佢嗰個珍珠奶茶成分就唔係百分百。 咁所以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淨係單睇嗰樣嘢作為一個指標參考咧，咁你就係會睇錯嘢嘅。 因為佢嗰陣時咧，佢未有天人茗茶之前咧，佢其實可能係有台灣嘅品牌叫新東陽啊嘛。咁其實嗰陣時佢都。 新東陽在香港都不行的，因為新東陽以前我很小已經有這些店頭在這裡了，就賣那些台灣的牛肉乾、豬肉乾、豬肉鬆那些東西，即是那些特產、土特產、鳳梨酥、太陽餅那些東西，什 麼都有一 些，什麼都有，其實呢不好生意的，每一間新東陽都沒什麼生意的，差不多是接近倒閉邊緣的， 咁可能佢好彩啦，即係攞到呢個珍珠奶茶翻嚟咁樣啦。咁但係咧，嗱坦白講啦，珍珠奶茶我就平時好少飲。嗰次阿體樂生同我落去樓下，喂飲嗰杯珍珠奶茶，一啜落去成口都係珍珠嚟嘅。喂，我飲完嗰杯珍珠奶茶，飽過食完一碗燒鴨飯。 嗯，咁咪抵咯 嚇，好飽啊！咁你唔係想抵噶嘛？我唔係想食飯噶嘛，大佬啊，我想飲茶啫嘛。喂，下次真係同你講要走珍珠，定係咩 小珍珠咯？ 小珍珠嗱，唔好俾超過20粒啊，因為真係好辛苦啊。啜落去啖啖都係珍珠嚟嘅，大佬點搞啊？你要照，你又冇理由推，冇理由掠咗佢嘅，係咪先？ 咁啊，睇翻啲數據咧，咁啊，呢只天人茗茶1705咧，即係個超購額都好犀利，佢嗰陣時係認購發行首日啊，2600倍啊。 係，咁因為咧，佢尤其因為佢招股嗰個金額唔大。佢好似集資1億松啲，咁咧實際派出街嘅貨咧係有1000萬，即係當時嚇，因為有10% 係公開發售啊嘛，其他90% 呢個要慢慢講多一次啦。 係啦， 即係好多人唔知道佢其實公開發售，佢上市會其實只係有一部分係掟出去公開發售嘅， 通常係 10%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某超級某個倍數咧，就會有部分回撥嘅，即係咧撥翻落去公開發售嗰個部分。咁、其實。嗰個要求好低嘅啫，只要超過100倍咧，就有50%嘅回撥啦，翻轉頭即係俾翻嗰個公開發售，因為咧太多人認購嘛，咁供不應求嘛，即係話天人茗茶當時咧差唔多有5000萬股嘅街貨啊，佢當時集資額1億啊嘛，1蚊上市咪差唔多1億股到啦，咁啊就5000萬股咧係變咗係街貨，即係咧由散户抽中咗嘅，咁所以第一日咧。佢都要收時間收貨，收到差唔多乾啦，佢就炒上去。 咪好多人容易睇錯咧，就係你睇佢招股書，可能好多或者睇財經新聞啦，見佢發行幾多股咧，嗰個數其實唔係街貨數嚟㗎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。 即係因為你上市嘅時候，例如你發行100萬股咧，其實佢有每次上市有個最低嗰個街貨流量，即係個公眾流量。咁嗰個其實公眾流量咧，其實所以佢掟出街嘅貨咧，可能你100萬股其實得25%，即係可能係25萬股喺街嘅啫。 咁其實都冇嘅，點解呢？因為咧，你如果作為一個 IPO 公開發售咧，就有保薦人啊，有啲機構投資者啊，有啲即係有啲大類似大 Masa 嘅，或者有啲叫做長線投資者認購嘅。咁嗰啲叫保薦人咧，就揾一啲比較長線啲或者基金啦，類似基金嘅嘢咧，就會幫佢包銷嗰啲貨嘅。咁變咗，如果佢賣唔曬咧，佢自己肯嘅要坐貨嘅。咁當然你招股價格個個都好多人肯接啦。咁譬如當100萬股咁計啦嚇，成個市值100萬股，咁啊通常我哋以佢嗰個可能佢只係攞25% 出嚟公開認購，咁啊發售俾公眾咧就 10%， 即係得2.5% 嘅，即係25000股係俾街貨，咁仲有225000股咧就由機構投資者揸住，即係話咧街貨咧係得2.5%，一炒就起啦，根本就冇貨。咁當然啦，佢去到嗰個超購去到100倍，超過100倍咧就要回撥50%啊嘛。即係話25萬股入面咧，就有125000股就係俾公眾，咁但係仲有125000股咧，係嗰啲機構投資揸住嘅喎。咁嗰啲人咧，佢啊唔會即刻沽噶嘛，係咪先？同埋咧，機構投資者譬如有啲譬如認購嗰啲基金或者嗰啲財團啊，佢哋咧係有個禁售期嘅，但係咧就會俾嗰個大股東咧就長短啲。大股東咧最少都要1年禁售啦，即係近依。 大股東就唔使諗啦，大股東基本上你喐一喐 係唔沽得嘅， 喐一喐證監都問你㗎啦，即係實問嘅。 係啦，即係咧大股東，即係總之你上市個大股東咧，基本上頭一年咧嗰、那個股票升到上天跌到落地咧都唔關你事，即係當然啦，你可以喺街度買嘅，你覺得太賤啊！我3毫子上市俾人懟到落2毫子，我唔睇唔過眼，我要買，咁你可以嘅，不過咧要報證監、但系咧，你唔沽得嘅喎，因為你有禁售期嘛，最少1年，有啲長啲可能要年幾添。咁所以咧，即係譬如天人茗茶炒到上7.9咧，其實就唔關呢個大股東事嘅，一陳生啊嘛。 理論上唔關大股東事。 理論上唔關事嘅，因為咧嗰個係紙上富貴。正如早一兩年咪黃翠如老豆有隻聯旺上市嘅八仔嚟嘅聯旺啊，咁啊炒到成$100嘅嘛，佢個市值一度有幾百億市值嘅嘛，啲人哇黃翠如係百億富豪啊，其實邊度關佢事啊？而家咪得翻 錯曬，大家 而家咪得翻2毫子，幾毫子？ 數字上嘅啫，其實 嗰個紙上富貴啫嘛，佢都唔沽得。 咪同埋即係揸倉都唔係佢，點樣嚴格嚟講？ 係啊，即係依個係牽涉到一啲譬如啤殼活動嘅，或者有啲莊家活動咁，我哋唔能夠講到明啦，好多嘢。咁啊，所以咧上市頭一年咧，那個股價其實同你冇關嘅。 但係如果升得太緊要咧，你會接到。 係、哎、同你有關嗰部分咧，就係啦，就聯交打俾你，就查你嘅法律責任咧就有關啦。係 啦，因為上個星期咧有個網友打俾我，佢係一間其中一間上市公司嘅嗰、那個即係嘅股東啦嚇，股東即係大股東嚟嘅。咁咧佢就佢間公司咧三毫子上市，俾人炒到兩個一喎。咁佢喂個咩事啊？證監一個禮拜打幾次電話嚟問喂究竟咩事？佢哋都冇辦法解釋。咁我話老實講啊，你哋出街嘅時候，第一就俾人收乾你哋啲貨啦，你都冇負㗎，你又唔可以咁同人講、嗯，你只能夠講唔知咯，係咪先？咁最近依幾年嚟咧，其實都有幾種玩法嘅。最興咧就好似聯王咁，第一就炒到上100蚊，跟住咧就由高位咧慢慢滲落嚟。咁但係呢啲咧證監一定開快腦嘅，你無端端股票喂五毫子上市，你升到100蚊，咁 太多啦，做得 好離 嗰段時間做得太多隻呢啲咁， 亦都有好多兩三毫子炒到10幾蚊噶，全部俾人 唔係嗰啲咧，大家唔使恨啊，即係唔好諗住自己，哎呀錯過咗啲機會。嗰啲全部係啲八仔創業板，全部係配售 pacing， 你哋係完全冇得抽嘅嗰啲， 冇 錯 噶，嗰啲佢哋配俾人嘅，你哋係冇嘅基本上。 但係一開就即刻追咧。 哇！哇！你开嗰下已经几廿倍噶咯， 唔系都有啲嚟嘅， 你都唔够 胆，你唔够胆先。 佢可能两毫半纸上市嘅啫，一开开3蚊，你够唔得买啊？你就算够得买，你都最多买10000股。咁你30000蚊系啊，佢升到10蚊啊，你可能放，你都未时间，未够时间揿掣已经掟翻落嚟，系嘛？ 市价盘都放唔切，有时 系啊，有时系咁，因为佢好快嘅一杀上去，好似天人名茶嗰镬上升到上7.9，喂，我揿一揿6.幾。咁一撳6.8、6.97，喂，每一下撳落去都唔同價嘅，跳得好快嘅。 真啲又係買緊牛仔嗰啲啊！ 哇，快過牛熊證，跟住咧跌落嚟又係，單掟落嚟嗰下咧，喂，快到啊！你估基本上你估都估唔切，你唔係嗰啲證券行嗰啲咧，嗰啲操盤手咧，你根本打唔切嘅。 嗯哼，嚇、啊，咁啊，我哋另外都想講一隻啦，係咪啊 ，Tony？ 即係我哋最主要成日想講。 係啊，因為咧有另外 一隻超購王啊。 係啦。另外一隻超購王咧就會上市，即係公開招股啦。咁咧佢同天人名茶一樣咧，都係17字頭嘅嚇。咁咧依間咧就會都係主板1716啊。 1716就係呢個無基電視啊。 係啦， 無基葵涌啊， 唔係一撲一碌啊，係1716啊。咁咧就係啦，佢嗰個名叫無基葵涌啦嚇，因為佢係呢個無基電視嘅母公司。咁咧集資今次嗰個額咧就比呢個天人名茶咧就少啲，就8100萬。 截至我哋今日啊，即係聽日可能再多啲啦嚇。 唔係啊，我講佢個集資額。 哦，係。 集資額就8100萬。 係。 係啦，咁咧而家第一日嗰個超額認購已經話去到成2900倍咁滯喎。 係啊。 就另外嗰啲叫做咩啊？頂頭飛都話有成接近1000張。 嗯。 啲人咪睇到天人呢一劑想。睇下呢個模型，冇複製呢個模式咧。 冇錯，咁咧其實係會咧令到人哋有錯覺，因為天人一個豬肉在前啊，令到人哋覺得呢只會係第二隻啊。第一日咧就3蚊噶啦，之後咧就會炒上去5-6蚊。咁我第一日買，第二日放又冇死噶啦。 係， 大家記住，呢只咧係一定唔會再發生好似天人名茶咁噶啦。因為咧超購王咧有個問題就係咧歷史上發現有幾隻超購王咧，嗰、那個過程都係非常之殘酷，下場都係十分之悲慘嘅。 嗯， 嚇、啊， 係股民， 係啊，買嗰、那個係接貨嗰、那個，我講個下場係接貨嗰個嘅下場都好悲慘。 買個老細， 係咯， 係啊，而且個過程咧係十分之殘酷，係你捱價嘅過程係好殘酷嘅。 嗯， 對上一隻唔計呢個天人名茶啦，對上一隻幾千倍認購嘅超購王咧，叫做 Madlam。2080啊，喺 Peter 業嘅，就喺依個中環開夜總會嘅， 高級夜場， 高級夜場，其實就夜總會有小姐坐台嗰只嚇，咁、啊、佢走埋幾皮嘢支嗰啲嚇，咁、啊、佢、 嗯、 正職咧其實做證券嘅，要財證券，咁但係佢副業咧就經營一個叫做夜場，咁、 嗯、 啊夜場都能夠上市咧，香港已經算係奇蹟噶啦，所以咧佢都唔係自己包銷，因為咧佢都唔識做，佢都係幫襯人哋嚇。 嗯 啊咁佢話學當時佢都學咗嘢啦咁講，咁股價咧曾經跌到得翻幾毫子嘅啫，不過咧後屘有人同佢買殼啊，佢成個殼好似7億，連埋隻殼連埋現金連埋盤生意買咗俾人。 咩樓係啊？買咗盤。 買咗盤噶啦，咁咧而家個股價仲企得翻1.8，咁呢只咧已經係冇死得咁慘，因為咧有得翻身啊。 你最高即有得翻身。 呢只我最記得就係佢上市冇耐啦，咁啊超購啦，咁啊升得好犀利啦，係 啊 係，轉頭就發刑警， 係啊係啊，上咗幾日就發刑警噶啦，即係咧揾小股東笨實啦，好明顯嚇。 唔係正常嘅一間公司，你同人講緊，喂你買我啲股票啊，上市集資， 好前景、 啊，好好前景，賺緊幾多錢幾多錢，跟住第一季就已經發出盈利警告，咁你話咩事咧？ 幾日嘅啫，幾日就發刑警啦。跟住仲有喎，再對上一隻超購王係乜嘢呢？大家記唔記得呢？係1150米蘭站。 嗯， 米蘭站今日係升咗六格。 嗯， 係一仙六。 嗯， 大家冇聽錯，唔係一毫六啊，係一仙六，0.0168， 即係仙股嚟喎。 仙股，仙股嚟嘅。咁我當時米蘭站曾經咧有一度傳過咧話佢賣盤由幾毫子升上個幾，跟住而家打完仍變咗成仙啦嚇。咁、所以咧超購王咧其實都有個風險嘅存在，就係咧一炒高，大家就要走鬼嘅，好、容易咧成為大户嘅點心。 係 啊，咁啊 ，Johnny 對於呢啲咁嘅超購王有啲咩？ 咁啊，其實大家都覺得抽一抽又無妨。即日閃啊嘛！我諗住一上嗰下就 哦，抽你如果抽中一定贏錢嘅，係咪？咁因為你一蚊招股咁啊，佢到時炒到兩蚊三蚊好，點都有三蚊嘅，咁執兩蚊咯，二千股一手執四千銀咯， 即係就冇追啦，即係上嘅時候。 依只我覺得冇炒第二日嘅，因為佢嗰個莊家太有名啊， 咁啊 張志成 係咁呢啲我諗都係炒一轉嘅啫， 炒一日啦， 炒一日。 我覺得冇第二日嘅，即係大家真係要小心。 係， 即係千叮足萬吩咐。 見佢跌翻落嘅時候，就唔好諗住有機會再彈翻起咯。 係啊，冇機會㗎。 因為咧，好多時啲人咧就會見佢跌落嘅時候，就諗緊啊，佢會唔會彈得翻起咧？好多人就會即刻上網睇下有關於呢個一百毛嘅勵志故事，就會不斷咁俾個信念自己，得嘅，佢仲有前景嘅，有機會上翻嚟嘅。有啲人會係咁。 呢個就叫媒體攻勢 喎，同埋咧洗腦。你睇個股票機咧，撳到佢有 day high day low， 你一見到 day high， 哦上個四蚊啊，你就四蚊入咗腦嘅，你覺得佢會上翻四蚊，所以跌到翻個半咧，哎呀買得過啊買得過，到時個半就俾你買，個二又俾你買，一蚊又俾你買，八毫又俾你買，六毫又俾你買，四毫又俾你買，俾曬你，最後都係俾曬你。 喂，同埋而家大家都留意到咧，即係呢只嘢嘅特色咧，除咗佢炒呢一隻自己上嘅時候嗰個炒佢個股票之外咧，佢另外都炒緊另外兩間概念喎。其實另外有兩間 冇公司，佢唔係佢有一間公司揸咗佢10% 嘅。10% 係。 係啊。 咁呢兩隻嘢咧，一隻就係呢個萬華媒體啦，就0426，另一隻就世界華文媒體啦，0685啊。呢兩隻嘢都升得好勁喎 ，Tony。 係啊，佢嗰只華文媒體升得勁啲啦，因為咧。試過由差唔多唔夠一蚊啊，炒上去三個幾，炒成四倍啊！咁、但係咧，到收市搭翻落嚟咧，就升咗1.6倍到，即係因為炒得太誇張，同埋成交好細嘅啫。佢得個千幾二千萬咧，已經可以將佢炒高，因為咧不嬲依兩隻嘢其實嗰個即係冇乜散户玩嘅。其實出面好多股票都係冇乜散户參與，因為咧香港太多啲股仔啊，即係細價股啊，咁唔係隻隻。都有散户參與，有啲直情冇人玩，可能一日得個三兩萬成交股喎，唔係講錢喎、咁可能得兩毫子嘅股票得兩萬股成交，都得四千銀嚇，咁、你俾手續費俾100蚊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你 佢成交可能係買鹽個倉自己做 啊？唔係啊，嗰啲真係買鹽嘅啫，嗰啲成交啊，買醋都唔夠嘅，唔係講笑嚇。咁、變咗咧，依個。 佢而家玩呢個概念啦，我要講就係佢係嗱，大家知道咧，即係其實正常嚟講，上市公司咧揸住你唔係超過某個百分比咧，其實你唔需要做披露嘅。 哦，5% 以下。 咁你變咗嗱，佢而家個佢就倒翻轉喎，嗱佢就要好努力咁話俾你聽，我我揸咗呢只嘢，嗱呢只嘢上市㗎，係，即係佢係倒翻轉啦，佢話俾你知我揸咗呢只嘢，嚟個炒翻佢個股價轉頭啊。 係，咁啊呢個炒作。其實都係一藉口啫，咁變咗咧，我都唔建議大家去買依類咁嘅股票嘅，因為咧可能炒一兩日嘅啫，你買落去咧就你好大機會要去開股東會咯，去食下啲三文治啊、燒賣啊。 但你個邏輯會啲，即係大家啲股民個邏輯會咁諗噶嘛？即係我依家當我再買萬華媒體，就係博一百毛上市嗰日究竟升嘅升幅嘅時候，會唔會掕到佢都大升咧、 即係當就萬華媒體係渦輪。 係啦，冇錯。 就係、是、持有，即係共幹持有無忌。 係啦，睇無忌有幾多共幹俾佢。 嗱，依個咧以前曾經有2007年嘅時候咧，就炒過景福嘅，因為景福揸過100多万呢個港交所啊。咁、因為咧佢賺一大錢啊，變咗咧景福有一日咧都炒過一輪。但後屘跌翻落嚟，因為咧冇第二日炒嘅，你呢啲股票好難得有人跟啊，有散户跟，你明唔明啊？ 係，你見到佢折無端端折咗100多% 上去，仲覺得有空間，咁你實在係太過天真。 所以咧，我呢啲股票咧，我係唔建議大家買嘅。亦都咧，嗱，如果呢只天人名茶咧係星星叫，咁咧呢個叫做一百毛咧，我夠膽講，佢一定係麥加登嚟，狂派首領。一定狂派嘅， 狂派 嚇、所以咧，大家就小心為上啦。抽到咧就梗係冇問題啦，有得賺啦。但係咧，俾就好賣啦。有個網友直情話可能炒半日嘅啫，我又唔敢講。我諗佢炒一日啦，捱唔到第二日嘅，千祈唔好過夜嚇、即使你去夠膽搏啊，你都唔好過夜，因為你嘅輸面係高達90%。 即係見佢開始上落嚟嗰下就36計，最後一計、走為上， 折上去都走啦，真係嘅，真係嘅， 折上去大家有人等， 折上去就唔走嘛？呢、這個世界果然係咁喎， 你唔知幾時落嚟嘅，好快嘅，可能井噴啊！你明唔明？一停一撳掣咧，就跌落嚟㗎啦，你就打到撲街嘅， 可以搶籃板球 啊 嘛！ 係啊，所以唔好掣啊，千祈一折上去就好賣啦！咁啊，呢節時間就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傾。好